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64集《惊魂夜》。此时天色已暗，篝火照的公孙脸色比以往红润些，他难得顺从的模样会显得很专注很乖，平时那一身刺也收起来了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篝火的缘故，公孙的眼睛里仿佛有光点在跳跃。赵普意识到，不知道何时起公孙很少凶他了，大概是因为心情好。赵普拿着树枝在地上边画便给公孙解释， 这三角形啊，通常是表示危险。 这样吗？ 两个三角相对表示极度危险，绝对不能进入。 那三个呢？ 三个就表示有去无回，而且这里有人力所不可及的某种力量在。 公孙听得一双凤目都睁圆了，十分好奇， 什么叫人力不可企及的力量？ 赵普皱了皱眉头，似乎是想着给公孙解释得更清楚些。 你看过那么多书，肯定看到过一些非常邪门的东西，比如说某一片林子进去的人出来都疯了，或者是某个悬崖站上去的人都往下跳之类的。 这个我知道，不过有很多时候都是有原因的，比如说跳崖那个，很多是因为气旋或者是瀑布的声音让人产生了幻觉，而到某处就自杀之类的，有可能是因为毒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。 我知道这些都是有原因的，但是有些原因是不为人知，防不胜防的。王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叮嘱过我，大漠里有些地方是绝对不能去的。 赵虎说着给公孙在地上画了一个地形图。 这一片是漠北和几座主要的城池，老王堡后面是大漠，沙漠旁边有一块类似戈壁一样的地方叫骷髅海。 骷髅海？ 这片地质的周围有一圈骷髅，其中有一块石碑上有一个三个相对的三角形图案，跟这个一样。你有空可以去问问小梁子，只要那附近出没的人从小到大，大人教的第一条准则就是绝对不能进骷髅海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进去的没有一个人出来。当年辽王行军至此，派出一小队人马探路，但是再也没有回来。当地向导千般阻挠说绝对不可以进，但是辽王不信邪啊，派了一位大将军率领一万大军进去探路。 结果呢？也没出来吗？ 别说人了，鸟飞进去都没出来的。 赵普摇了摇头，公孙张大了嘴。 只有那种级别的地方才会被古人画上一个三个对着的三角形，就连不死湖那种整片整片的流沙也都只有两个三角。 那刚才那个废墟 那地方肯定有问题，总之离远一些比较好。 说着赵普到了公孙身边坐下，公孙瞧着他， 你躺一会儿吧，明早就能出去了。 赵普将公孙拉过来让他靠在怀里，公孙似乎有些不自在，不过又感觉这样比较安全些，黑灯瞎火的，又是深山老林，再加上刚才赵普解说的那几个诡异的符号，公孙就觉得有些寒意。 你那么确定明早我们就能出去？ 我准备好狼烟了，明早起来会有人来救我们。 赵普边说边指了指前方一堆湿润的柴草，公孙点了点头，随后又有些疑惑。 哎，你说九奶奶干嘛把我们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？ 赵普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也不清楚，但他不相信魔宫的人会害他们。 可能有什么理由吧，魔宫的人应该不会害我们。 说着赵普突然回头，公孙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也跟着回头看。他们身后是浓密的树林，黑漆漆的林子，树影就像是一个个的怪物一样。赵普看着林子，微微的眯起眼睛，公孙清楚地看到赵普那只淡色的灰眸颜色又似乎浅了几分。公孙和赵普待在一起久了，对他了解的也比较深，赵普的很多情绪都可以从那只淡色的灰眸上看出来。 通常两种情况下，赵普的那只灰眸会越来越淡，到最后甚至变成浅灰透明的颜色，那就是生气和遇到危险的情况。赵普此时莫名生气是不可能的，也就是说他预感到了危险。公孙就感觉赵普望着身后的林子，同时抓着他肩膀的手略微紧了些，似乎是下意识的将他往怀里拉。公孙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自然抵不过赵普的力气，同时公孙也没想跟赵普作对，他还是很识相的往他胸口靠了靠，顺便往后望，总觉得心里打鼓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赵普突然一抬手，一阵风过，公孙就见篝火瞬间熄灭，随后他感觉身子腾空，等明白过来，已经被赵普带到了一块更大的山石后边。公孙想问他干嘛，但是赵普捂着他的嘴，示意他安静。公孙顺着赵普的目光往远处望，就见远处的林子里忽然亮起了几个光点，蓝色的幽光似乎是在移动。 会不会是野兽什么的？ 赵普单手一搂公孙的腰，往上一窜，落到了一棵树的树梢上，蹲着往下看。公孙就靠着他，双手搭在赵普的膝盖上，紧张地望着下边。没多久，林子里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哗啦哗啦的声音，似乎是什么铁链之类的在地面滑动，接着就是古怪的嘎吱嘎吱的声音，感觉像是爪子之类的在抓树皮什么的，异常的诡异。公孙影影绰绰的就看到林子里似乎有人影在晃动，但是又带着一种诡异的光影的感觉。公孙紧张地看赵普， 见鬼了不成？ 而此时赵普则是看着另一个方向。公孙顺着他看的方向回头，还没看见黑漆漆的林子里有什么，只听到一阵古怪的笑声传来。公孙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这笑声凄惨又干哑，能想象到发出这种笑声的东西一定长得不美观。赵普带着公孙上了更高处的树枝，将他搂得很紧，从赵普手部的力量来看，公孙感觉到他有些紧张。赵普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今天就算下边突然裂了个坑，爬上一千个厉鬼来，公孙也知道不会吓着赵普，那么他在紧张什么呢？公孙正不解，就感觉赵普又搂紧了些，还低声嘱咐他： 抓紧我，别掉下去。 公孙愣了愣，看着赵普。赵普此时还低着头看着下边，微微皱眉，神情专注。公孙想起了小四子常说的话： 九九不犯二不咧嘴，不抽风，不耍流氓的话，特别是认真的时候，还是很帅很帅的。 公孙莫名有一种心跳微快的感觉，伸手挂住赵普脖子。 反正你说抓紧的，掉下去的确不划算。 赵普感觉到了公孙的手，转过脸就看到公孙仰着的近在咫尺的脸，也是一愣，沉默了片刻。赵普发现眼睛没法从这张脸上移开视线。 我让你抓紧，我没让你勾引我。 公孙眯眼睛，拽住赵普头发往后一拉，赵普倒抽口冷气往后一仰，同时双眼望着天空呆住了。公孙也扬起脸，就见天空之中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似乎有光辉一样的浮云。 这是什么？ 赵普想了想又低头，就见树林下边的草木包括地面都蒙上了一层幽蓝色的光芒，似乎整个林子里都起了一层蓝色的雾。 雾里是不是有东西啊？ 赵普点头，他眼力比公孙要好，所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，那一层迷雾里有很多人在飘。等公孙看清楚之后，惊讶地张大了嘴： 人？ 看着像是魂魄的感觉，人怎么可能飘起来呢？ 赵普甚是茫然，公孙搂着赵普的手忽然一紧，几乎整个人都贴了上去，赵普哪儿还顾得上看魂魄呀，转眼瞧公孙。 哦，这么主动。 赵普话还没说完，突然抬手就是一掌，公孙身后传来咔啦一声，树干都被赵普拍断了。赵普皱眉，就在公孙身后有一个漂浮的形容扭曲的人在转动，被赵普的掌力震了一下之后，就像是一阵风一样绕开了，然而黑色的眼洞白色的身躯就好像是漂浮着的亡灵一样。赵普搂住公孙，以免他被伤到，但与此同时他发现就算他把公孙整个都藏进怀里也于事无补，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四周已经布满了蓝色的迷雾，以及满天满地漂浮着的面容狰狞的亡灵。随着亡灵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四周围还响起了尖锐的声音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尖叫，公孙下意识地捂着耳朵。 好吵啊。 赵普也觉得不对头，他带着公孙到了另外一棵树，急速往外冲，然而根本冲不出去，到哪儿都被亡灵包围的感觉，似乎整个山坳都瞬间变成了地狱，底层躺着积攒了几千年的亡魂，漫山遍野凄厉的哭叫声此起彼伏，像是进入了某种噩梦的状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